想念的身体的阴影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要飞向哪里，能飞向哪里，一分的问题。我浮在天空里，自由的很无力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我们再三确定的一件事情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之后呢，感觉到的竟然不是失望，而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解脱感，有没有？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，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，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，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。别对我抱歉，也总觉得对我亏欠，现在他在你的身边，就对他好一点。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既然遇见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，我们曾经过那么多考验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。总有那一天相遇的瞬间，决定那些冷漠的从前已走远。别对我谁在你的身边，就对谁好一点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既然遇见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曾经过那么多考验， 知道你有没有吸引力和亲和力，这两个又有什么关系吗？有研究表明说，长得好看的比不好看的更容易获得成功。听起来虽然不公平，但这个是事实好吗？因为结果表明说，外貌确实会影响潜在的体能，从运动角度和生物学角度都是这样。那对于你来说，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呢？ 今天早上被老板叫去，他说这一季的订单少了一半，问我的薪水该不该减半，又说昨天晚上没谈，不能帮我买单。看着青春也离我渐渐远去，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，女朋友要的提富你 LV 不及，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。人生走到这里，想哭也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，只好假装还没有疲倦，假装自己还有人气。人生走到这里，想笑也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是你的唯一。小玩意，看着青春离我渐渐远去，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，女朋友要的提富你 LV 估计，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。人生走到这里，想哭也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，只好假装青春还没有离去，假装自己还有人气。人生走到这里，想笑也没力气，只好假装自己是你的唯一，只好装作假装女朋友爱我胜过那颗小玩意。 这个夏天真是太热了，各种冰镇饮料，各种冰的东西都成为了我们的消暑必备。虽然吃冰的东西呢会短暂的降温，但是并不解渴哦，而且还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刺激。其实温热的茶水呢能够把我们体内的热带出来，起到散热降温的效果，比冰的东西更能够消暑止渴。建议这个夏天你可以喝茶来消暑。 天上月亮点

这是爱的代价。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 墨西哥的小龙虾呢，现在是个个肥美，但是当地人对这些美味呢，基本上是无动于衷。他们不会吃小龙虾，还是根本不爱吃小龙虾呢？结果有几个墨西哥人呢，尝了中式小龙虾之后呢，就被这个味道征服了，妥妥的。要跟我一起组团去墨西哥开龙虾店吗？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龙虾团，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们的直播帖，和我们的龙虾团们一起聊聊天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的真心。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超拥挤，我能 近来有则新闻说，有个外卖小哥呢，顶着近40度的高温送餐中暑了。建议大家呢，不要催单，也不要差评，都挺不容易的。一个差评要扣几百块，要送多少单才能够挣得回来啊？其实他呢，应该也很想快点把餐送到我们手上的，所以相互理解一下吧。 没法相信，热爱顷刻失踪，让我悲痛堕进深渊之中。反复的感情，反复的将我讥讽。愿我可以做你身边的他，就算苦笑亦会假装潇洒。可惜今天我总得不到你的关注，徒然为你爱装笑话。永远爱你，不想与你说再会，尽管早知彼此性格不相配。永远爱你，经出此生不追悔，望有天理可领会。愿我可以做你身边的他，就算苦笑亦会假装潇洒。可惜今天我总得不到你的关注，徒然为你去作笑话。永远爱你，不想与你说再会，尽管早知彼此性格不相配。永远爱你，经出此生不追悔。 我们现在开始学会了向命运低头，因为我们一般格斗前呢都会低头说一声请多多指教，对不对？向命运低头呢，可以顺便踩住命运的鞋带，让他在我们面前摔个大跟头。好了，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祝你今晚好梦哦，晚安。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你的热泪